哎，你别不理我呀，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三章，合租。袁子峰跟着李琴书回了家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琴书的家就在那日他去接李雨锦的地方。他张了张嘴，很想问他们是不是好到连房子都租在一个小区的地步，话到嘴边却咽了下去，觉得没什么好问的。李琴书打开鞋柜，拿出了一双崭新的拖鞋出来。 这是45码的，你应该能穿。 啊。 哎，你等等，我去拿剪刀，帮你把标签剪了。 袁子峰穿上鞋，站在玄关处打量这个公寓。公寓的主人明显很用心，分明是清冷的北欧式风格，却因为加进来绿植而显得格外具有生活的气息。阳台上摆放着一整排的多肉植物，都长得很好看，一切都收拾得妥妥当当，干干净净。半开放式的厨房东西一应俱全，李琴说明显常在此处做饭。袁子峰看得有些出神。 哎，别动啊。 袁子峰醒过神来的时候，李琴书已经蹲下身去，手里拿着剪刀帮他剪标签。他的头发看上去很细很柔软，脑袋顶上有一个发旋。袁子峰有些出神地伸出手去，想去碰他的发旋，可还没来得及碰到，李琴书已经剪完了标签起身，正好撞上袁子峰伸到一半的手。 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的手给撞着了。 袁子峰的耳垂一下子就红了，飞快缩回手藏在了背后，状似无意地打量家里的东西，含糊地说道： 没什么。 你先坐，吃饭了吗？给你下点面。 好啊。 袁子峰从善如流地在沙发上坐下。 我要吃西红柿鸡蛋面。 嗯。 李琴书点了点头，进了厨房。袁子峰侧着身，视线撞似落在电视机上，实际余光一直在看厨房里面的李琴书。他的动作很利落，明显是经常做这些事儿。手指修长纤细，切西红柿时漂亮极了，红色的西红柿更衬得他肤色发白，几近透明。袁子峰这时才意识到，李琴书其实长得很好看，是好看而不是帅气。垂下眼的时候，睫毛在眼下投出一片暗影，白皙的脸上连汗毛和毛孔都找不到。 看来你很喜欢和法律相关的东西，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读律政？ 袁子峰猛地惊醒过来，飞快地侧过身，又意识到这个动作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，于是清了清嗓子道： 没有啊。 那你看这个频道看得这么起劲。 电视上正在放《今日说法》，萨老师在激情洋溢地分析案情。 算是吧。 好了。 李琴收起锅，用白色的碗装了西红柿鸡蛋面，上面再撒上一层碧绿的葱花，切几片西红柿摆盘，一碗好看的面正式出炉了。 哎，来餐桌上吃。 他取了筷子递给袁子峰。袁子峰顶着对方的视线搅拌了一下面， 觉得这么好看的面味道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，谁知道塞到嘴里的时候他却被齁着了，出乎意料的咸呐。袁子峰看了眼李金书，见对方抿了抿唇， 不好吃吗？ 袁子峰赶忙又吃了一口说道， 没有，挺好吃的。 李金书笑起来，眼睛弯得好像月牙。 喜欢就好，我也觉得挺好吃的，可是你小舅啊总说我做的饭一般，有时候还说难吃。 袁子峰并不想从他嘴里听到任何和李宇锦相关的信息，便没有回他这句话。一碗面袁子峰吃了个干干净净，事后喝了整整一瓶水，李琴叔还嘲笑他是水做的。吃完饭已经是凌晨了，李琴叔把他安排到稍小的一间房间，推开门， 你住这里。哎，对了，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啊，可能你要和我共用。 没事儿。 洗漱的东西给你放在床头，你待会儿啊自己记得拿过去。 被子很温暖，还残留着太阳的气息，应该是刚换上的。袁子峰把脑袋埋在被窝里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才起身去洗漱。经过书房时，他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，李琴书似乎在打电话，声音很低也很温柔。袁子峰静静地看了一会儿，才往卫生间去。走进卫生间，袁子峰愣住了，脑子里像是有个炸弹轰的一声炸开来吧。他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好半天都没有动作。卫生间的洗漱台上摆放着的杯子和牙刷各有两套，一旁挂着的毛巾同样有两条。 李琴书有女朋友？ 袁子峰接下来的时间都有些心神不宁，胡乱抹了一把脸，从卫生间出来，正好撞上从书房出来的李琴书。 哼，早点休息。 李琴书，你不是一个人住吗？ 李琴书微微一愣，像是突然想到什么般，往卫生间里看了一眼，然后点了点头道， 和别人一起住的。 是女生啊？那我住进来会不会不太方便啊？ 没关系，她出差了，而且啊也不是女生。 袁子峰刹那间说不清楚心里升起的是什么感觉，就像是一块石头猛地落了地。他松了口气，又开口， 那我住他的房间，他不会不乐意吧？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小孩这么喜欢担心啊？行了，早点去休息吧，晚安。 李琴书比他矮，所以摸他的头是垫着脚尖，如此一来两人凑得极近，感受着他身上淡淡的洗发水的味道，袁子峰又红了耳垂，然后非常迅速地转身往卧室里躲去了。 晚安。 袁子峰一整晚都睡得不好，迷迷糊糊做着稀里糊涂的梦，还梦到了他第一次见到李琴书的场景。那天李琴书说了他是泥猴子后，他咬牙就用头冲着李琴书的肚子撞去，对方被他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脸色煞白。 你干什么？ 李宇锦一下跳了起来，脸色黑到极点，他迅速扶起李琴书往沙发上坐去， 低声道：“ 疼吗？有事吗？” 袁子峰低低地哼了一声，见李琴书的冷汗都出来了，心里纵有愧疚，但面子仍不能落下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 你要不是女生，被撞一下就这么疼吗？我才不会跟你道歉呢。” 你这臭小子！ 李玉锦起身抬起手就要往他身上落，但李琴书猛地伸出手捉住了他的手腕道：“ 哎，行了啊，小孩子玩闹而已，别跟他计较。” 李玉锦狠狠地瞪袁子峰一眼，袁子峰就狠狠地回瞪他一眼，还冲着李琴书翻了个白眼。 娇气！ 李玉锦一把将李琴书抱起来往楼上走。 上面有药，我看看你有事没。 袁子峰做了个鬼脸往外面跑了。 子峰，醒醒。 耳边有人在一遍一遍地喊他的名字，可袁子峰像是陷入了梦魇中，怎么也醒不过来。 哎，怎么发烧了？ 袁子峰感受到有温热的东西放在自己的额头上，有一只手轻轻地摁着他的掌心，声音很低：“ 应该是这个穴道吧。” 一股奇怪的暖流从心脏流向了四肢百骸，袁子峰的梦境突然变得不再挣扎，他像是陷入了软绵绵的棉花糖里面，这一次彻底的安睡过去。这一觉睡了不知道要多久，袁子峰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，房门半合着，外面似乎有人在说话。袁子峰一摸额头是正常的体温，半坐起身来，床头放了一碗温水，他一口气喝了个干净，这才往门口走去。 嘿，醒了，你发烧到39度了，怎么不穿鞋啊？小心又烧起来啊，快把鞋穿上。 袁子峰听话地把鞋穿上，抬头的瞬间却对上另一双若有所思的眸子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下意识地开口：“ 你怎么在这儿？” 语气已经是有几分针锋相对的意思了。厉雨锦站在李琴书的身后，双手环胸，听见这句问话，讥诮地扯了扯嘴角，挑眉道：“ 这句话该我问你吧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？” 袁子峰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又爆炸了，愣在那里半晌都没说话。 和李琴书合租的人是厉雨锦，他俩关系有好到连租房子都要合租的地步吗？ 袁子峰觉得如果要让自己跟谢了东合租，他绝对是二话不说扭头就走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